第十八章中有一位患有严重背部问题的这个妇女被束缚了十八年，这个漫长的艰苦的岁月，听了主的话，瞬间他就立起身来，他就得了释放。我们看到诗人在这个神迹发生了很久之前的诗篇107篇14节中所说的一个例子，他说他从黑暗中，从死荫里领他们出来，撤断他们的捆绑，舌头被释放了，他可以畅所欲言的说出耶稣的美好，说出耶稣的良善。现在如果有人做了手术来解开舌头，开完之后就需要去看这个语言治疗师，那你知道这个语言治疗师会说什么吗？他可能会说，你前面的路还很长。但在第35节中，立刻舌结也解了，他说话也清楚了，这是立竿见影的，而且是完全的医治，180度的转变，不需要做言语治疗。耶稣所做的一切样样多好，而那人也清清楚楚的说话。我应该知道他当时在说什么。他是在宣告那位刚刚医治他的人的卓越之处，在歌颂上帝，宣告耶稣基督为救主。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，他的舌头上没有缰绳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人群的压倒性的反应，就是群众不服从耶稣的命令，人群的耳朵还没有被耶稣开通，人们见证了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，他们听到这个从前舌结的人说话了，很惊奇。耶稣每次行神迹都令人惊叹，耶稣吩咐他们不可告诉人。我们以前在别的经文看过吧，耶稣的身份被揭露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耶稣仍然不希望人们注意到他自己，但他们无法保持沉默，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嘴巴，还到处宣扬，这个人刚刚医治了一个耳朵被塞住、舌头被缠住的人，而且被束缚了很长的时间，然后一瞬间他能听到，一瞬间他能说话，而且说得很清楚。他们刚刚意识到这是上帝亲自介入的，就像耶稣平息风暴一样。他们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。那我想到了同样来自同一地区的这个巫灵附身的人，在第5章，耶稣赶走了将他捆绑在坟墓中的这个恶魔，他刚好在给自己造成身体上的这个伤害，这似乎会是永远的事情。因着耶稣的话，他被 鬼妇这个人从束缚中得到释放，从捆绑中得到释放。他宣告耶稣基督的美好，那众人对所看到的感到惊奇。那若你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，你们也会觉得很惊讶。这比医生做特别的手术，让人看见或者耳朵里装入这个人工耳蜗的，让人听见还要神奇的多。无法想象，他们就宣扬，他们说他所做的事样样多好，他甚至使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。那我认为，当我们看圣经中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，重要的是要问这个问题，这个神迹的意义，这个神迹的这个含义是什么？这个神迹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因为阅读这个故事很容易，然后我们可以说，哇，耶稣太棒了，他刚刚行了另一个神迹。你甚至可能不会想慢下来问问题，是什么让这个神迹是独一无二的？我知道，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读圣经，尤其是在我每天读经计划当中。那找出重要性的最简单方法是什么？就是查看同一故事其他的福音书，因为你可以从马太、路加或约翰的不同的角度看到同一个例子，就像我们刚看到的，就是上一次看到的神迹一样。当我们看到马太的平行经文的那个时候，我们有看到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查找这个特定的故事，就会无法在其他的福音记录中找到它。可是要记得，马可福音它简短而快速，第35节中他的耳朵立刻开了，立刻在马可福音中被许多次提及。马可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带领我们经历耶稣的一生，走向十字架。我们再看一下第32节，记得我之前说过，这个人的舌头解开的这个词是 Malagalas， 这整个新约中只出现了一次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这个还有一次会出现在这个旧约的地方，我们不能错过这个，所以让我们都翻到以赛亚书35章。以赛亚书35章，那当我们在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一些背景哈，在以赛亚书一直到现在到这里哈，随着上帝透过先知的这个审判以色列看的状况的这个状况，看起来相当的严峻啊，都是先知到现在一直发咒诅的话。但在第35章，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，所以我们不能错过。你们要注意，我读给我们看啊，以赛亚书第35章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。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如玫瑰纵放，朵朵繁茂，喜乐融融，而且欢呼。黎巴嫩的荣耀 并加密的沙伦的华媒，必赐给他，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看见我们上帝的荣美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强壮，使无力的膝盖稳固，对心里焦急的人说，要刚强，不要惧怕，看哪、啊、你们的上帝要来施暴，要施行极大的报应。然后你听，注意听第五节哈、哦。那时盲人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到？那是瘸子的必跳跃如鹿，哑巴的舌头必欢呼，在旷野有水喷出，在沙漠有江河涌流。你如果看了一下，这个就是彼得，就是马可写下来的这个影子，这就是用这个经文来写的。第五节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Malagolas 的这个词，你看到关联了吗？耶稣基督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和十五节中的那位引入上帝国度的人，那位传讲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这个人他已经来了，他来时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，瘸子欢呼，这发生在我们这个马可的这个故事中。透过一念圣经，他做的事样样多好。然后你还记得一开始解释耶稣所走的这个路线吗？在第三十一节吗？你知道推罗和西顿在哪里吗？你知道耶稣在经过这个迪加波利之前在哪里吗？他在黎巴嫩，是黎巴嫩，我们刚刚在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个黎巴嫩沙漠之处，他直接穿越了黎巴嫩的新场地带。弟兄姐妹，这不仅仅是神迹，这是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的意念。他们在外邦之地，当耶稣在这里医治身体问题的时候，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以上演的这个预言。我需要喝水。这指向属灵的真理，这个是指向属灵的真理的。门徒还没有真正看到，他们需要亲自感受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的分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。当那些无比惊奇的人说他所做的事样样好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会不会想起创世纪一章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？当三一上帝创造的时候，他看为好的，在他创造人的第六天，创造的完成，第三十一节说，看啊，都非常好。他们的宣告，无论他们是否知道，都在承认耶稣是上帝，承认耶稣是良善的、美好的那一位，创世纪的良善、美好的上帝， 就是医治这个人的美好良善的良善的上帝。耶稣在应验圣经这个样样都好。我希望这个我们真的能够心里接受到这个真理。最后这段时间对我们这个时代有何应用呢？我们这里说看到的是归信，就是重生，就是传道人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发生的情况。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一个没有基督的人的隐喻，没有耶稣救他们又聋又瞎又舌结又瘸腿。所有真正的信仰，对耶稣基督的信仰，所有对耶稣基督的真正承认，真的是大神迹。因为在那之前，我们都是，你和我都是又聋又哑的人。这个场所里可能有人对我说的话这个充耳不闻，也许你是我们教会的长期访客或希望教会的成员，我感谢上帝让你不断的来敬拜和倾听上帝的话语，但突然之间圣灵与耶稣所传讲的道一起工作，耳朵就被打开了，舌头就会解开，这就是对别人的见证。你知道耳朵和嘴巴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吗？直接的关系吗？当基督的美德被宣扬的时候，我们的耳朵首先被打开来聆听他的话，然后我们的舌头就会被打开来宣讲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要亲自的挑战你们，千万永远不要忘记上帝使你张开耳朵和嘴巴所经历的神迹。为什么你的耳朵和嘴巴被打开了？有一个原因，有一个目的，歌颂上帝。你有没有想过新约中提到的敬拜乐器？你知道这个敬拜乐器是什么吗？是我们的嘴巴，是我们的歌声。不要忘记这点，他释放了我们的嘴唇来敬拜基督。就像在以赛亚书35章一样，这就是目标，敬拜耶稣，聆听他并歌颂他。不是要用来绊倒或批评别人，传扬上帝的奇妙的作为。他打开你的耳朵和你的嘴唇，都是为了他的敬拜。这是我们的舌头的用处。我们并不完美，我们每天都在各方面都达不到要求，我们努力的做好，但我们永远达不到标准。我们尽心尽力爱上帝，但我们都失败了。我们尽心尽力的去爱别的人，但我们都失败了。耶稣呢？ 但耶稣呢？耶稣所做的事样样都好，他从来不失败。弟兄姐妹，打开你的耳朵，聆听他的怜悯和慈爱，张开你的嘴巴来宣扬和歌唱他的恩典。我们活着就是要为了要荣耀他，而并以他为乐。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通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谢谢你在你的话语中，我们看到你做行的神迹，而且我们看到你行的神迹有一个让我们看见你的目标，主啊，谢谢你打开了我们的耳朵，揭开了我们的舌头，为的是要敬拜颂赞你，为的要传扬你的美好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做你的奇妙的大工。主啊，让我们如果有罪之处洗净我们，就让我们的舌头可以用来赞美你，来造就其他的弟兄和姐妹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